手是到国华。 来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迎宾南桥车多，西南四环科峰桥桥上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周末好，各位，我是千纯。很抱歉，开年第一期节目就带着这样浓浓的鼻音开启我们2018年音乐加速度的序幕，但是我还真的蛮喜欢我这开年低沉的嗓音。 So let's start from here。适合在任何时候来聆听的，无论是周围的环境安静或者嘈杂，心情焦虑或者平静，他的声音里面都有一种磁性和魔力哈，可以令你立刻忘却烦恼和不安。所以选择他和这首 Let's Start From Here 做我们2018年一整年的起步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继续用音乐来跟大家分享快乐。微信公众账号上小青年说，刚打开电台，

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生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记细。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生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为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心细。 终身美丽来自郑秀文，这首歌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叫做不能承受的感动，偶尔开开嗓跟着哼两句，让大家知道这不是所谓的一些经典调频啊，就有经典歌曲的循环播放。这边还有主持人在坐镇，并且呢还可以进行实时互动。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也非常的简单，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啊，我已经把今天以及明天的全部歌单发送到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哦。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想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905年12月30号，歌剧《风流寡妇》在维也纳喜歌剧院成功上演，一举获得了当地观众的喜爱。初展头角的作曲家雷哈尔不仅将维也纳轻歌剧推向了黄金时代，同时也迎来了个人创作生涯的高峰。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前天，谢霆锋2018异想天开音乐计划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会上，谢霆锋发布了2018年全年个人音乐计划，包括新歌《异想天开》上线、美食与音乐的跨界、美食音乐节等等。发布会现场，谢霆锋新歌 MV《异想天开》首度曝光，新歌曲沿用了谢霆锋最爱的 Pop Rock 风。紧急更换了队长的选秀节目《这就是街舞》日前在上海开放媒体探班。据说场上抢人火药味十足的四位队长在采访中气氛融洽，小猪罗志祥抢任团队最年轻，易烊千玺年纪最大，救火队长韩庚笑言他的抢人招数是抛媚眼。2017年度第68届 NHK 红白歌会公开出场歌手的个人收视率，隐退前最后一次参加红白的安室奈美惠演唱 Hero 时拿到瞬间最高收视 48.8% 的成绩，安室奈美惠将于今年9月隐退。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本台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路况，目前京台高速进京方向电子桥车多，其他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样的开场是不是有点错乱啊？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回来，这个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刚才我们片花里也说了，这是一档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准时守候各位节奏感超强劲的音乐节目。稍后马上会进入我们一个音乐板块，叫做音乐快车道。那第一次和我们节目在电波中相遇的朋友，稍后两首歌之后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推背感哈。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你有没有忘记，你还记得我吗，还记得我吗，已经过了3年，你们等得辛苦吗，好久不见，难道忘了我吗，风向榜已经做完，该我出场了吧，开场准备好了吗，这是第一步，已经比你快3步，我不会重复，总之唱片故事已经属于我，时装品牌为我，强烈听我，不理外观，在这红尘的也是我，你问我流行死什么，我没错，就是我。 还记得我吗？ 我叫陈冠希，跟我念一遍。 还记得我吗？ 什么？大声点，听不见。 还记得我吗？ 记得我的电影唱片杂志封面。 还记得我吗？ 就算忘记，你不可能看不见。我知道你们都好奇，3年来冠希到底去了哪里？问我不如先让硬黄告诉你，通常。 北学唱的歌手会哭泣，选择逃避，可我没放弃，改了措施在娱乐上常常玩企业性游戏，随机应变，当时还有人在怀疑我不会做生意，我在办理把硕士纪连代言都是我弟，现在请你们留意我的好莱坞演技，当你害怕会忘记，只要重播这首歌就会记得谁是陈冠希。我叫陈冠希，跟我念一遍。什么？大声点，听不见。记得我的电影、唱片、杂志封面。 听到的是来自 Katy Perry Chain to the Rhythm。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先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在最近一条推送里有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当然这也可以跟我来互动啊，这也是又可以跟我互动的平台。冷妹就说了，说刚才我儿子说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听着真不赖。库克也说我在西二环西直门到菜户一路畅通，今天的歌单不错，显然是收到了我们的推送哈。此处省略说嗨，周末早安，马上到东二环了，地铁上我看到推送，赶快戴起耳机戴起来来收听节目。看来我们今天歌单里有你喜欢的歌。 音乐快车道 4 3 2 1 给推推把手给 2:32的极短的歌曲，但是极带感的歌曲啊，是来自周杰伦的《阳明山》。我们来回顾今天第一条快车的三首歌曲，分别是周杰伦的《阳明山》、SNH48 和祖海一起合作的《好运来》，以及庾澄庆的《快乐颂》。其实《阳明山》这首比较嘻哈加复古风的舞曲呢，它的灵感是来自于80年代的校园时代，在那个时候台湾男女联谊最流行的是抽钥匙活动，就是男生们拿出自己的摩托车钥匙，然后混在一起，然后女生来抽，抽到谁的钥匙就坐谁的车，借着骑车兜风啊，来培养感情。而阳明山绝对是当时兜风的最佳圣地了，所以杰伦以幽默嘻哈的曲风，他听到旋律其实就令人感觉有点忍俊不禁了。再加上方文山的词，表现出男生明明想谈恋爱却假装装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我们刚才稍早前听到的 SNH48 祖海的《好运来》这首歌，齐国也说了，说听着这首歌感觉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是的，这首歌就是改编自祖海演唱的经典的春晚歌曲《好运来》，然后少女们用很青春朝气的声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气质。在辞旧迎新的这个时刻呢，要祝愿大家年年岁岁好运常在，所以在节目当中替所有听众朋友来讨一个好彩头哈。如果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所有的歌单。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对席普宇这个名字不是很陌生了，他和他的制作人文颖秋一起合作的 Let Me Know 千城不止一次播放过，包括那首《把我拥抱》。那继两首 EDM 情歌之后呢，席普宇尝试了抒情歌曲，就是耳边听到的《等下一个他》。在极简的钢琴的映衬下，呈现了他很真实的声音特质，有点苦涩，但又不失温柔。 你那个地方，所有风景变了样，别在意，我早就把你遗忘，时间也不算太长，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漫天风雪，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 认真的雪，来自薛之谦啊！我以为只是我一个人，后来才发现全北京都在等一场雪，是今年北京的初雪。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啊？虽然目前还没有踪影，但是气象台一直在替我们关注。据说今天北京部分地区，主要是西部还有山区可能会有降雪，所以如果此刻在那边的朋友，如果看到雪景啊，不妨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纯，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把照片发给我，顺便来给大家报个喜。终于我们挨冻的这些日子换来了一场大雪。其实我们只有在等待自己心仪的人或者事的时候，才会怀抱一颗认真和温柔的心，对吗？来听邓紫棋《写不完的温柔》。 还记得我曾经天真相信爱能永无止境，永远不要分离，说的真心，只不过太年轻。原来爱情就像写一首歌一样，需要灵感，感觉变淡写不完，不能勉强。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最后我却开不了口。我的心在颤抖，你只是对温柔，钢琴上的手也在颤抖，其实该不该分手。 是来自邓紫棋的写不完的温柔啊，它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 Where did you go。 所以微信公众账号上费劲就来开玩笑，他说我在听，我会说你要是放广东话版的歌就好了，上次放广东话版他们会说要是放中文版的就好了。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She was looking just right. Oh, oh, they tied up a rock top song, dancing all night to the same old song. She said, hey, baby. that go on. All I want is, all I want is right in this moment. All I want is, all I want is for you to know me. Away, oh, away we go, dancing all night to the same old song. She said, all I want is, all I want is for you to hold me. Took me by the arm, pulled me over, turned up by my side.Show me how you do it again. Oh, oh, two songs in, my two step crazy. You and Big Ray, I'm now a bit swayzy. Hey, baby, come dance with me. And I couldn't say no, no, I wouldn't. Oh, oh, 3 a.m. and the lights go on. Heist All I Want， 想要索取歌单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人给我留言，好多朋友都在关心我，比如说姚的明白啊，其实不常出现，但是偶尔听到我生病了就来冒泡，说一听就是感冒了，这还是挺善良的我们的听友呢。还有个阿尔萨与老朋友了，他直接就问说你车修好了没有。我觉得好多朋友关心我的车比关心我的人关心我的歌单还要关心哈。不过这是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来继续听好歌，因为今天有点感冒，所以整个头脑就昏昏沉沉的，觉得没有把节目做得特别好听和流畅，有点小小的懊恼，我们用好歌来补足好不好。 这个词儿喊，我又想到了现实的生活更喊，当我看到人们都在忙碌着喊见干，背上有点凉，心里有点忧伤，突然想起爸爸说的话，我又看到了身上的伤疤，看这些年我也没什么变化，眼泪不停地涨，心里有点慌张，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灵感，一心只想着怎么去挣钱，这 做起来哪有说的那么简单，一年到头来我还是一个穷光蛋。今年突然挣了一点钱，突然好多人都和我有缘，我也突然感到世界很温暖，好像混了三十年终于混到我的春天。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我的生活越来越热闹，没有时间安静看书，没有时间享受庸俗。春眠不觉晓，处处问题不少， 充满北京风味的歌哈。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来自郝云。理想这个词儿似乎每天都可以拿来谈论啊，年终啊你可以拿出来对比这一年的收获，那年初呢你也可以拿来对照着再立一份心愿。可是有多少人在忙忙碌碌之后真的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呢？那也许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放在一段距离之外远观的，做一个指导意义的标杆就好了。毕竟生活有太多的鸡毛蒜皮还有碌碌无为，我们能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做自己开心的事啊，把每一天都过好过充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不要总是那么远大抱负来给自己增添无端的焦虑好不好？来听张韶涵《活在此刻》。 爱是对失措都有理由，别动不动说天长地久，下一刻会如何谁能肯定，会如你所求，以后的事以后才烦忧，时间它不停留，爱着爱在这一刻满怀期待，时刻在等待，不如享受 就活在此刻。 在此刻来自张韶涵，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音乐加速度。 我要什么呢？找另外一个我，躲在心里面不说话的我。有一些理由，他离我远了。努力的学会很安静的生活，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在人海中游泳。嘿，今天我要我很快乐，是真的，我又透明了，漂浮在人群之中，想飞。没错，因为我又透明了，孤独是一种享受，我要我的自由。努力的学会很难静的生活，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在人海中游泳。嘿，今天我是真的，我又透明了，也不在人群之中想飞。没错，因为我又透明了，孤独是一种享受，我要我的自由。 感觉这样浓浓的鼻音还蛮适合唱梁咏琪的，是不是？如果嗓子再哑一点就可以唱张柏芝了。 一秒钟，我想拿走另外一个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合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5月5号在桃园国际棒球场举办第9场巡回演唱会，林志玲5号也惊喜送上应援，大方定下100杯手摇饮料，为辛苦的工作人员以及五月天加油打气。由刘健执导的金马奖获奖动画电影《大世界》发布插曲《我爱香格里拉》杀马特 MV。歌曲传达出大世界中小人物荒诞而不切实际的梦想，与电影现实尖锐的风格形成极具喜剧性的反差。我爱香格里拉描述了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这支 MV 风格欢乐激昂，与电影现实尖锐的风格形成极具喜剧性的反差。同时片方还发布一组复古风格的海报，直观展现了片中主人公们的身份与个性宣言。近日某国际知名轻奢品牌宣布，新生代青年演员歌手许魏洲成为品牌首位男士产品全系列中国区代言人，并公布了他在纽约拍摄的2018春季系列广告形象大片。2017年许魏洲音乐和影视齐头并进，发布第2张个人创作专辑 The Time， 从年度新人到年度人气歌手，主演的电视剧《爱情进化论》将于今年暑期上星播出，而电影《素人特工》也刚刚杀青。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周末期间，滑雪场、大型商圈、公园景点仍然是交通热点，周边道路容易出现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起床，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6日早8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先来听这首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带来的新年快乐，也是今年在音乐加速度送出的第一份新年祝福。 同事愉悦的话来讲，他会说啊，这就是那个好妹妹和陈丽儿改编的《新年快乐》。对，我相信这在这个跨年的这个一个月之间，我们前前后后一定没有少听，刚才我说的好妹妹和陈丽改编的《新年快乐》这个版本，但是感觉是褒贬不一的。Stephen Lam 说：“我同你刚，当年我们可是小虎队每首歌都能背下台词的，能把小虎队的歌都倒背如流的话，可能在这波人的心目当中更喜欢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这一版新年快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是台湾的一首老歌，来自娃娃的《开心女孩》。你可能都没有听过这首歌，但这首歌是郑智化词曲创作的第一首歌。当时郑智化是在广告公司上班，那公司为了推广某一个洗发水，就让郑智化宣传征集一首广告歌曲。在没有征集到 demo 的这个过程当中，公司都觉得非常的不合适啊。郑智化万般无奈，在他自己都不识五线谱、不懂任何乐器的环境面前，他自己突然哼唱出了这首作品。娃娃的《开心女孩》。 我应该怎么做？我有我的梦想，青春的天空辽阔。Kissing, kissing, I love you so。开心，开心，我的选择。亲爱的 Daddy, Mommy, 请你们听我说，眼睛只有一次，永远不再回头。Kissing, kissing, I need you so。开心，开心。 开心女孩，我说了，就是当初郑智化在不识五线谱也不懂任何乐器的情况下，自己哼唱出的这首歌，最后被作为广告歌曲。从此呢，郑智化也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哈。其实我们小时候80后70后可能对这样的旋律并不陌生，我们是听着这样的歌长大的，只不过现在呢突然变成了一种复古的节奏哈。那可能复古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主题词，接下来我们就复古个够，你准备好了吗？ 音乐快车道， 想真找这样一些歌也是挺不容易的啊，分别是来自童安格的《来跳舞》，黄莺莺的《现在流行什么》，以及城市少女的《年轻不要留白》。台湾真的出了很多的音乐巨匠，妈妈辈们都很爱的童安格，他后来比较成功的是一些舒缓优美的作品啊，那自己创作不在话下，唱功也很在线。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有过很多调皮热情的歌，甚至挑战过这样的舞曲。 吃苦才是走自己的路，也许有太多关注，却少了独立自主。 吃的花朵，身在那腹中不知苦。 微信上白大叔说，这一段真的是炒鸡怀旧啊。是的，我都说了，找到这些歌也不是很容易。如果你听过这些歌或者对这些旋律很熟悉的话，要不然你就是一个专业 DJ 啊，要不然你就是涉猎极广，非常爱音乐，要不然就是可能是80后或者是70后啊。我们听到了童安格的《来跳舞》，听到了黄莺莺的《现在流行什么》。奇果说，记得这首歌是费翔的啊，费翔确实后来也翻唱过，在1989年的时候，他翻唱了这首黄莺莺在1986年发表的作品，并且还发表了一张同名专辑哈。在这首歌里面会唱到说，我唱着老鹰的歌，那现在的人应该会说，我哼着 Bruno Mars What I Like。That's what I like， 类似于这样吧。所以其实也是千纯一直在问的，说哇，现在流行什么，很想知道现在大家都爱听什么，然后才好播给大家听，是不是？那耳边听到的是城市少女的《年轻不要留白》。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些复古的旋律的话，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来找到今天的歌单。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刚才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好像到了最开始啊，可是现在时间来到了9:52，马上结束，我们要放今天的倒数第一首或者倒数第二首歌曲，听到的是 Rihanna 的 Take a Bow。